点解唔可以打逆境战呢？其后背后一定有呢个理由咯。你话俾我听冇嘅，我批个头都唔信。当然我俾唔到任何 evidence， 除非我日日跟住佢，知道佢同边啲人联络 ，tap 晒佢啲电话，睇埋佢银行户口啲出入，佢点样来往，系咪？咁我就揾到啦。但系我一定设立呢一个嘅假说先，喺佢哋成个斗争里边，走唔开阿爷，走唔开阿爷对港嘅路线 ，at least， 一定准呢、這个。 即系避得好，即系避嗰啲走位系走得好准嘅。即系你咁讲就系、是、 好准。 系，即系你唔系话你一时冲动，你话打到共产党就打到共产党，就的正如吓、啊。我觉得法国佬讲嘅好关键嘅，即系譬如就系话阿莫仁达就唔俾佢讲打到共产党，即系喺呢一个雨伞运动嗰阵时系嘛，多次都唔俾系嘛，即系呢一个喺光复元朗啊，定还是光复元朗嗰次亦都唔俾啦，系嘛？即系佢啲位咧，其实佢系有啲咩禁忌呢？其實佢係避曬嘅，其實係。 唔係，佢好簡單啫嘛。你講翻雨傘運動，睇、我一樣嘢，佢哋從來係孖咗佔中三子好耐噶嘛。其實阿爺就要利用一個咁樣嘅本土派嚟打翻泛民轉頭啊，打散你成個運動啊。或我即使我又好，即係嗰啲激進派又好，未必同意佔中三子所嗰啲窩窩妥妥嘅嘢，覺得佢係保守，覺得係窩囉。但我都唔會咁打佢㗎嘛，大哥。最多我哋即係走前啲新鮮事卒，係咪？喂，你唔覺得好奇怪地佢哋嘅做法喺呢個佔中沸沸揚揚嘅時候，佢哋係調轉槍頭打㗎嘛。好啦，當嗰樣嘢無可避免出現嘅時候呢，就搞破壞搞分裂。法國佬可能是一個棋子嚟㗎，叫佢走去撞立法會啊。你我嗰陣時候分析過㗎啦，喂，你個和平運動人多勢眾，你咁樣做只係令到你越搞越縮㗎咗喎，啲人就會褪㗎喇。嘩，大佬，立法會喂嗰啲人香港你話港豬就港豬啦，我都係啦吓，喂咁就係咁㗎啦，咁和平抗爭，嘩，突然之間見到咁大鑊，剝爛立法會玻璃嘅，喂，如果是假新聞嚟㗎嘛，唔係立法會通過版權條例㗎嘛，幾鑊都係咁，佢幾鑊就係想打散你個運動㗎。你諗下陳雲嗰陣時候都係㗎，揸住個夾喺度扮冇勇武抗爭㗎嘛，係咪？係就即係立咗旺角嗰個地盤，咪知道旺角容易亂㗎嘛，咪所以佢哋嗰啲手影你係睇到嘅。咁佢背後係邊一個落呢啲 order， 定係還是佢氹明知阿爺個路線係咁氹阿爺開心，我都判斷唔到，兩邊都有啦。你問我就有 order 有配合啦。喂，咁你睇到佢嗰啲官僚精怪嘢嘅，但係你去到一個位，共產黨大家知道佢嘅脾性係乜嘢？有利用嘅時候佢會利用你，當你冇利用價值嘅時候，你就衛生巾，你係衛生巾啊！喂，我仲攬住你本土嚟打，唔好啦，屌而家大鑊啦，屌咁樣分裂啦，大佬係咪啊？即係離開咗佢成個嘅主路線係好遠啊，唔搞泛民住啦。喂，點同埋點解要搞泛民？我都分析過好多次，因為你由回歸到佢全面執掌政權呢二十年間，一路以嚟都係維持55-58嘅所謂嘅六四黃金比率。阿爺依然是控制不到整個香港，想立23條立不到，要搞國民教育又被你包仔反對，是不是？跟住我說要有個有規限的選舉的時候，你班友仔又吵，他是完全發覺他是控制不到整個香港。如果不是他都不會不給曾俊華贏啦，屌他知道這個人很狡猾的嘛，大哥。所以從這個角度去分析的時候，他用這個自己人打自己人，等你包仔內亂，等大家消耗時間精力去自己打自己，這一樣嘢從來在他的 agenda 裏面。第二，他希望透過這樣嘢呢來打散你整個反對派的陣營，等你沒有一個團結對抗老共的力量。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有計的，這條界線是吧，我有計的，這條界線反而我就很清楚的路線，就是屌你，喂，你區議會正如講返那些舊史的大佬，你打撚咗民主黨之後，咁俾佢建制派贏撚咗，佢咪真係過㗎喇喎，個六四黃金比率開始 係咪？因為佢係由區議會開始嚼起㗎嘛。跟住你立法會就冇六四黃金比率，到落你估次次投票率咁高㗎？次次即係老共送禮俾你幫你助選㗎？唔會㗎嘛，係咪？所以調翻轉頭去諗，你成個本土派嘅陣營四分五裂，其實必然嚟。喺旺角蘇亂一劫之後，其實必然嚟。你諗下梁油 DQ， 成個本土派陣營都全面瓦解啦。是咪？所以你想想鄭雄泰都醒的古惑仔，就是他咪即刻講，其實我是扮本土的屌，扮本土啊，扮咗咁耐本土屌，總之我都扮下，大哥咁傻嘅原來屌真係。好啦，講翻你啊，曹總本來想設定嗰個港獨嗰個議題啦，你係咪？ 哦，其實港獨咧，其實呢啲又係即係你其實講真啦，近來你講嗰啲即係你揾啲題目咧，即係我。即系无选择之中嘅选择，但系问题就系呢啲嘢又上咗 agenda， 你又唔能够唔讲。你讲港独其实根本就系好戇鳩嘅事情嚟嘅，根本就系、是、林郑月娥讲嘅嘢。喂，我系觉得 convince 嘅、哦，喂呢啲嘢完全系唔成为思潮，系嘛？一小撮人里边喺度自己打飞机吓、啊，自己喺度 high 系嘛？呢啲嘢唔会成为思潮，而同时间亦都有个即系调查，即系你话中大个调查系嘛？即系民意调查系引证到噶嘛？系嘛？即系旧年你话 17%， 哇！搞到即系陈浩天啊，吓、啊，即系梁天琦啊，喺嗰个叫做系立法会个草地啊，哇！又自嗨又剩系嘛？成千鸠几人，但系你今时今日，喂你一盘散沙，你去到而家由 17% 就去到 11%， 僆仔嚟计由40几%就跌到 25%。嗱，你谂下，即系嗱。你嗰陣時你勉強地可以叫做思潮，但而家我哋今時今日回顧返一年之前嘅今日，其實嗰個係潮流嚟嘅啫，唔係思潮。 所以你頭先講嗰段嘢呢，可以分兩個 part、啊、其實今次呢就劉世良錯啦。 嗯， 你記唔記得我喺佢個一起做個現場評論嘅時候，我講過，我話林鄭月娥呢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唯一個好處啦，即係輸咗都係為自己即係未来明天更好的时候呢，就会讲啲乐观啲嘅说话、嗯、就是因为佢喺低位。 嗯。 低无可低嘅低位嘅情况之下呢，得建制派嘅基本拥趸同支持者嘅时候呢，佢就一定要做返少少好嘢出嚟呢，係即係氹下啲民心。佢唯一个好处嘅起点係在于低位。你諗下所有行政长官上任嘅时候係50几-60% 嘅支持度嘅。但就十级以下全部都。但佢唯一个好处就係呢，即係一杯水有半杯满。咁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呢，就係佢都好啊，即係低無可低啦，跌無可跌㗎啦，佢所以佢唯有就係上㗎啫，所以佢一定會做好多嘢，我都判斷到嘅，做好多嘢嚟氹返香港人， at least 俾人覺得佢係似曾俊華企喺香港人嘅立場去講嘢。所以今次佢上去唔知堅定流啦，即係都係內部爆出嚟就話佢講嘛，即係其實香港呢啲小撮人啊都不足為患，你知道反而比阿梁振英夾添啊屌。 佢喺即係呢一個係咪有線嗰個訪問啊，即係對住阿周成咁講，佢話係多次向中央領導人反映嘅呢件事係。多次啊。咁嗰個係邊個中央領導人呢？而嗰個中央領導人有冇當面屌柒佢呢？係咪即係呢一個好緊要，即係點解佢會對住中央領導人咁樣講？ 即使好客氣咁講，即使好婉轉咁講，即使轉個大彎咁講都好， 你 都 有 講啦。 你要有啲勇氣喎，講真係， 係咪？ 你知道嗰樣嘢係中共嘅大忌嚟嘅，人大即係你有兩會嘅時候係將呢樣嘢係抬得好高嘅，而你當面同中央領導人講， 不足為患， 不足為患。喂，其實你係 不成氣候， 你係犯。嗱，我相信呢樣嘢咧。连阿曾俊华佢咁古惑咁聪明咧，佢都未必敢讲嘅。 佢都唔需要讲。 系啊，咁点解林郑要讲咧？ 佢用 action 表达出嚟啊嘛。 系啊，呢个系问题嚟嘅，呢个问题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喺特首选举嚟讲，其实 唔系，所以某程度上你应该咁讲，即系可以咁样 judge 到嘅。林郑月娥呢一系列嘅功夫就港独嘅问题上边咧、其实系缓和紧社会嗰个对抗同矛盾。 嗯。 因为其实香港人好简单嘅啫，即系大家都系搵餐饭食，难听啲讲就系、是，即系你唔好捻搞我，我就即系唔会乱嚟噶。不过你又去到好过分，所以我就一定会反扑，即系细路仔、坏孩子咁，系嘛？你越焗我咩？咁我咪离家出走咯，戆居系咪？我有能力离家出走嘅时候，离家出走，你屌你老豆又打柒我，系嘛？ 我叫做乜你又唔俾，跟住又唔俾錢，又知威逼利诱咁样，冇利诱添啊屌啊，就系威逼啫。咁我一定同你决裂噶。喂，其实个 momentum 系在于你老共自讲嗰二十年嚟嘅政策啊嘛，哥。 嗯。 喂，你应承咗我哋几多镬有香港有普选噶？你本来话零七零八噶，跟住你又推咗去一二啊屌！啊，唔系啊，唔系佢推啊，屌，系我哋转头嗌咗，因为零七零八冇咗，屌，跟住你话一七二零噶嘛，大哥， 嗯， 喂，全部都冇 carry out 嘅，喂，我仲唔反你台， 即系呢个等于咧，就系点解你话后生仔会讲港独咧？第一就系佢哋觉得，即系对于将来里边嚟讲一啲希望都好，都冇，即系你讲港独系一个斗气嘅，你如果你同佢讲，哦，呢样嘢系唔成事，系冇可能嘅，即系呢样嘢，屌你嘥够气啦，系嘛，僆仔讲呢啲系冇成本嘅。係嘛？即係你同佢講冇可能咧，多交魚根本就係、是，即係更何況你網上面講嘅嘢嚇，即係全部都蒙面㗎啦，係咪？即係你都冇樣㗎啦，係咪？好多都 喂調查都係啦，問完之後我賭氣咁講啫，如果真係真心相信咩？屌你老實講，你問我，你設計過另外一條問題，我都會答贊成㗎。港獨啊，如果我可以重寫歷史嘅話，再加多個前提添，就係老共唔撚反台嘅。咁我都贊成喎，屌！ 但係咁講咯，但係咁講咯，即係 咁睇你點設計啦？嗰條問題， 你睇翻阿張志剛係嘛？張志剛即係阿梁粉咧，個大梁粉咧，即係其實喺呢、這個即係佢成日喺明報嗰度寫嘢啦，文膽嚟，大佬。咁佢即係前日裏面講寫一篇嘢，其實都有啲代表性，我覺得係，即係代表中央嘅意志。即係譬如你話即係佢喺度認屎認屁啊嘛，係嘛？點解港獨跌得咁快？由 17% 跌到 11%， 因为我哋有做嘢囉，因为我哋密集攻击囉。如果我哋密集攻击嘅时候，佢觉得中央冇底线嘅时候，咪即係叫做得寸进尺囉。 佢唔错得晒喎， 嗱佢咁样讲啦。 咪我觉得佢唔错得晒。不要因人肺炎，唔好因为佢系凉粉，因为佢系。 即係佢样衰啊，即係当然啦。 啊或者系契弟张一哥咁讲。 张志刚。 张志刚。喂佢揼得咁大力系有道理喎。而家事后谂下。唔系鼓励佢咁做啊！屌，系咪？因为呢个系我哋言论表达意见嘅自由，即系思想自由嘅一部分嚟嘅。大佬，我中唔中意独立？ 嗯， 但系佢确实系一打落去，呢班友仔树倒猢狲散，就同我之前喺呢一节开手讲嗰样嘢一样啊！阿爷已经下定决心系要喐柒你哋，所以佢系用尽任何方法。不择手段，咁呢个就系共产党嘅本性嚟啦。呢个系佢嘅底线嚟噶，仆街！你一动摇佢嘅底线， 喂，多谢呢位 Terence Wong 啊！唉，货金我哋100蚊啊！咁啊，即系呢个咧，要 屌你老母，好似勾搭同志，打断晒我啲。 唔系啊，喂，难得有位阿哥系嘛，多谢货金，真系要多谢嘅， 多谢 Terence Wong 真系。咁要 up 佢个名字出嚟嘅，唉、哎，呢、這个好，继续讲到张志刚，讲到张志刚嗰度，系、哎， 唔系我所以咪话咯，唔好因人肺炎，佢讲嘅嘢有少道理，真系有啲道理，就系咧，阿爷一睇到你呢个位，即系梁振英都唔系冇道理噶， 嗯， 你一开始一萌芽嘅时候就系要打击于萌芽状态， 系、哎、呢、這个佢哋斗争策略啦，呢、這 个系佢斗争策略，佢冇错得晒噶，如果从结果嘅角度嚟讲嘅话，就系点解由17变咗11啦？你谂下，你青年新政嗰下佢落得好狠嘅，佢睇住嗰个位入，睇住嗰个位入，你一讲知啦嘛，即系你侮辱紧全中国人啦，侮辱即系忘记呢一个嘅日本侵华历史啦，屌，喂，知道啲友起哄，一嘢入嚟，佢唔系次次系冇呢啲斗争策略噶，你谂下当年都系噶，98年嘅时候，一讲居留权呢个终审法院嘅时候， 嗯， 佢咪又系借民意嚟一嘢一铺大嚟， 130万人啊嘛。 167万啊！话涌落嚟香港，屌啲人去捻晒边啦！屌你咁样讲，讲到咁夸张。 即系如果你计翻，即系回归20年咧，咁人口嘅增长系咁多嘅啊。 唔系，但系佢嗰下，如果你话人口增长系咁多，咁你就冇理由去释法去做呢样嘢噶嘛？你系想打终审法院一巴啫嘛？将你嗰班打法嘅假鬼佬。是教訓你哋啫嘛，就話呢個地方係以我為主嘅地方嚟㗎嘛，所以 that's why 佢今次張志剛嘅講法唔係錯得曬喎。 嗯， 佢成個鬥爭嘅策略就係一開波知道勢色唔撚對路啦，搞到旺角騷亂啦， 嗯， 即揼嚟， 嗯， 即揼打到你巢為止，打到你散為止， 他這下的戰略是做得非常之快很盡，我只能夠這樣判斷。 這一個呢就其實是你要明白啊，我們之前即是講六四都講很多次啦，即是你六四對於共產黨來講最大的教訓就在於他要將所有反對力量都要打壓於萌芽狀態，他不可以給他滋長，亦都不可以給他醖釀，是不是？即是這個正正就是他對於六四的教訓啦。為什麼即是那時候集會的時候不晨早去撲熄他呢？那種火是不是？即是他們是很大的教訓來的。所以你見到你對港政策，不 是喔，你也都是這樣講喎，即是他那次有少少犯錯誤，但是今次在雨傘裏面呢他就摸啱條路喎。 喔、 啊、是嗎？ 就拖 死你，即是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喎、六四可能他就是開頭，咁因為你當權者有分裂嘛、啊、你趙紫陽同即是李鵬是有分裂嘛，在這裡涉及緊權鬥的問題嘛，趙紫陽亦都要借當陣時的學生嚟重建佢自己的威信嘛，你唔好忘記呢樣嘢喎，佢嗰陣時候係搞到官倒，呢一個嘅貪污腐敗嘅問題，其實趙紫陽係有責任㗎喎，趙紫陽係有責任㗎，嗰陣時候佢揾阿費利文同張五常上去嘛，差唔多又係教緊佢做震盪療法咁滯㗎，屌佢嗰陣時候 費利文 Milton Friedman 啦、 啊，即系呢个阿张五常个吓个老友啦，系咪？即系 佢话你老友，即系嗰度认识唔平。但系 anyway 就系六四嘅时候，因为你当权派分裂，佢嘅拖嘅原因系在于当权派分裂。我哋嗰阵时候，其实好多香港人冇宣诸于口，因为而家任派讲，我都系借紧赵紫阳嘅大哥。我哋嗰阵时候去嘅，即系帮佢加码落去咋。就諗住借趙紫陽，希望可以打破中國喺政治上嘅開放嘅缺口咋、 欸？你咁講喎，即係嗰陣時 但係今次講翻雨傘運動嘅時候，你就個問題就喺度。嗱，佢就吸取咗上一次嘅教訓，佢咪可以落咗個死命令，冇得鎮壓，唔好鎮壓啦，屌由得佢搞，最好亂搞。中間咧，佢唔係冇做嘢㗎，屌你以為佢真係定咗呢個政策之後，咪揾啲黑社會嚟搞下你咯？啊！揾下勾搭嗰啲出嚟掟下，搞下呢個立法會咯，搞下龍和道喺度擺整個散啊嗰啲咁嘅撚樣嘅嘢咯，屌！喂，開始啲群眾會驚噶，開始啲群眾係會走噶啦，開始費事同你拗啊，唉，設定唔設大哥，咁你自己玩死自己。今次佢係醒嘅。佢六四嗰個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深刻嘅教訓。 誒，呢個咧就正如咧嗰陣時楊健利，我記得佢先寫嗰篇文，我哋都等花生。佢嗰陣時嘅研判就係覺得咧，即係當呢一個叫佔中係咪蔓延落去，而經歷幾個大關口 ，APEC 啊，係咪嗰陣時話 APEC 今日10月有 APEC 噶嘛，講到好勁啊嘛。咁呢啲嘢係咁時間一直落去咧，其實中共嘅內部嘅分裂咧就會浮面嘅，應該係，即係佢係咁樣對到嘅，其實係。咁而你講嗰樣嘢就唔係啦，係嘛？即係中央咧，即係其實常委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算係大體上面都叫團結啦，係嘛？即係 所以海外民運又好，即係反對派又好咧，分析中共政權嘅時候咧，有時候都有個盲點嘅就係、是。亦都冇辦法唔利用呢個盲點，因為我哋過往分析中國嘅政治咧，都係個 back box 裏面、而只係睇到咧，佢哋係不斷咧係有內部嘅權鬥啊嘛。咁所以 真停卡，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你喺香港嘅問題上，所有嗱，而家我哋總結咋，我哋都係事有孔明咋，其實佢係冇分裂過，冇分裂過。雨傘運動嗰時候冇分裂，到。曾俊華嘅時候冇分裂過，做到打擊成個本土派嘅快很準嘅問題上面係冇分裂過嘅，因為呢啲係佢民族問題嘅底線啊！我覺得我最後而家嘅歸結就係咁，都係事有孔明嘅啫，屌，即係憑做完之後錯撚完之後，即係自己喺度鳩噏嘅啫，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在這些問題上面是完全沒有失諸交臂過的，沒有權鬥過的。所以你說我經常都說香港能夠改變唯一的希望，很抱歉地說，只是中國的，即是你都是等運報的，吳家祥，因為我不是他一份子，我沒有在廣州搞的嘛， 那個叫苦撐代變，或者是譚博成日說， 所以我們的苦撐代變是在於什麼呢？我們一定要保存現時的實力， 我唔系完全冇嘢做，可能等运到啊，大佬。 你起码要等个公民社会，我哋个公民社会唔好烂落去。但系 我哋守住55:45嘅黄金比率，我哋依然继续即系有我哋一个生生不息嘅公民社会，唔会一铺过系俾人拉捻晒，跟住告捻晒，全捻部坐捻晒监。咁其实你系最大嘅 setback 嚟噶嘛，唔系个个可以挨到两三年。 咁呢个系好难。 唔系个个刘山青个傻佬咁样挨十年嘅，大哥冇人做得到呢啲咁嘅嘢。 呢个好难。 喂，我见到你啊，无端端搞两嘢就两三年，喂，屌我都缩喎，大哥。喂，唔好个个喺度请英雄喎。喂，呢个系人性嚟个，系惊个，系近个。 因为耐性唔系人人有啊嘛。其实讲真，尤其系如果你个耐性唔系咁极，个眼力唔系咁劲嘅话，尤其系你而家讲到嗰、那个即系民主派嘅纲领，哇，系去到咁消极，叫苦撑代变。即系呢样嘢咧，你对于群众运动嚟讲系非常之不利嘅。 谂个第二句口号， 吓、 戒急用忍都好啊。系嘛？唔好咁心急住啦，忍一忍先啦。 咁戒急用忍，我使乜行上街咧？就会咁 话。咪再谂过啦，系因为定政党路线嘛，大佬。 即正如喂，你文阵咁样样，唉，你搞嗰个口号都搞到咁，唉，一镬粥啦，唉，真系，唉，唔知点讲啊。 咁咪转头翻嚟咯。 热战350，花生食不停。逢礼拜二6:30，请记得收听收睇。我是李伟才。